据南朝鲜的新闻一报道，南朝鲜的一名居民在2009年6月开设网页以来，一直到去年11月为止，登载了称颂三位白头山卓绝伟人、介绍先进政治、赞扬我国以及以联邦制统一一定会实现为内容等文章，共207篇。